今天，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退役军人、学生和市民们来到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再现了革命先烈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英勇抗战、保家卫国的历史场景。 我们要进一步坚定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的信念，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各地用多种方式纪念抗战胜利76周年。在四川仪陇，学生们把一支支鲜花放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深切缅怀先烈。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河北石家庄矿区万人坑纪念馆展开。甘肃两当兵变纪念馆里，同学们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感受伟大的抗战精神。在安徽霍邱县，上千名师生来到烈士陵园，通过参观展览重温抗战历史。连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弘扬抗战精神、争当打赢先锋等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官兵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坚定理想信念，铭记时代使命担当，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练兵备战，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我们要加强练兵备战，磨砺胜战本领，像革命先辈那样，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更有勇气、有能力为人民筑牢稳固的安全屏障。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仪式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包括升旗仪式、鸣枪致敬先烈、默哀、献花圈等环节。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布，自当年起，在每年的9月3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今天上午，第八批10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 上午10时，军乐队奏响思念曲，在解放军战士持枪护卫下，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步入现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27名礼兵鸣枪12响，向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随着思念曲再次低回奏响，礼兵们抬起志愿军烈士棺椁，绕广场半周，缓缓走向安葬地宫。全场人员凝视烈士棺椁，送别英雄。自2014年以来，已经累计有8批825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 这一段的历史，还包括太爷爷的事迹，会讲给我的子女，让他们也了解太爷爷老一辈革命先烈这种无私奉献，他们大无畏的精神，让他们就是不管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以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榜样，奋发图强，为更好的生活奋斗。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日，围绕服务贸易、数字经济、前沿技术等话题的上百场论坛陆续展开，并发布多项权威报告。 2021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2021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作为服贸会期间唯一由国际组织主办的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40个国家的360余位嘉宾参会。中国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旅游业恢复发展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得到了与会嘉宾肯定。在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上，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0发布。在2021中国电子商务大会上，16家新增补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获得授牌。今天多场签约活动和北京日活动也同步举行，北京与47家中外企业现场签约金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发布了两区建设一年来的成果。自从2020年国务院批复两区方案251项任务， 北京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3至5年期超过80%的任务目标，落地全国首创性政策创新成果35项，在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等6方面形成了10项最佳实践案例，向全国复制推广。 今天在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是立足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体系。在新三板前期改革探索的基础上，突破体制机制上的发展瓶颈，建设一个为创新型中小企业量身打造的交易所，探索新三板及其服务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普惠金融制度。证监会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将平移新三板精选层制度，新股上市首日将不设涨跌幅限制，自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将形成北京证券交易所与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错位发展和互联互通的格局，也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设。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延续良好状态，乒乓球、射击等多个项目拿到金牌，轮椅女篮历史上首次闯入残奥会决赛，中国军团继续稳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位。 乒乓球赛场，中国军团继续强势表现，在男子团体 TT8 级、TT3 级以及 TT6 至7级决赛中，中国组合分别战胜对手夺得金牌。在女子团体 TT4 至5级决赛中，中国组合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成功逆转取得金牌。游泳赛场，女子400米自由泳 S6 级决赛，16岁小将蒋玉燕以5分04秒57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取得个人第二金的同时，也将原世界纪录提高了8秒多。在男子100米仰泳 S6 级决赛中，第三次参加残奥会的贾宏光以1分12秒72的成绩圆了个人项目的残奥金牌梦想。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想为国而战，为我们国家争取更多的荣誉吧，也让更多的残疾人能了解残疾人体育，了解游泳，热爱游泳。 射击赛场，黄兴获得混合25米运动手枪 SH1 级比赛金牌，张翠萍夺得女子 R7 至 SH1 级50米自选步枪3×40比赛冠军。集体项目，中国男子盲人足球队在半决赛中0-2负于阿根廷队，将与摩洛哥队争夺铜牌。 大家一直在拼，还有一场比赛，我们还有机会拿个牌，所以我们继续努力，下场争取拼下来。 昨晚进行的轮椅女篮半决赛，中国队以41-36的比分战胜美国队，历史上首次闯入残奥会决赛。 今天，时代精神耀湘江之仰望星空化天宫活动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举办。 正在执行神舟12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北京的航天专家与近300名香港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大中学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天地连线互动。 香港呼叫神舟12号， 香港呼叫神舟12号。 香港的同学们，你们好。 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与大家远程连线，并充当起了空间站导游，带领大家参观了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内部，还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现在外面是正好是白天，可以透过我的舷窗看看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 这里有太空炮台、太空自行车、太空拉力器、握力器，经过这些一系列的锻炼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放松的动作，比如可以打一些太极拳呢，放松放松。 此外，航天领域的相关专家还就空间站的建设展望等香港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什么时候选拔香港地区的航天员，到我们进入运营阶段以后，我相信啊，我们也会尽快的把大家的愿望变成一个现实。 这次活动以开学季为契机，引导香港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中国航天，激发他们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科学热情。 希望我以后可以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付出一分的心，一分的力。 我也非常希望可以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为国争光，希望国家日后的航天事业蒸蒸日上。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阻挠国际调查的美国必须尽快配合科学溯源。锐评指出，美国情报部门近日炮制所谓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污蔑中方阻挠国际调查，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贼喊捉贼。中方在溯源问题上展现的公开、透明、科学合作态度，世界有目共睹。反观美国，一些政客胁迫世卫组织，打压仗义直言的科学家，大搞政治操弄，却把自家溯源大门关得死死的。到底谁在阻挠病毒溯源国际调查，可谓不言自明。锐评强调，不管是病毒溯源还是抗击疫情，美国都不负责、不合作，这暴露出美式霸权的极度自私与冷酷。美方一些人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谣能力，而低估世人的判断能力。他们对中国的栽赃抹黑，只会让世界看清美国才是病毒溯源与全球抗疫的最大阻碍。美国政客必须正视国际社会的合理诉求，尽快回归科学溯源正轨，积极配合国际调查，给全世界人民一个交代。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35例。截至9月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8465万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教育部今天发布第8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2019年，全国6至22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23.8%，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初中生上升最为明显。同时，各年龄组男女生身高、体重等形态发育指标持续向好。与2014年相比，2019年全国13到15岁男生身高增加1.69厘米。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于9月1号到12月31号实施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将通过启动专项职业指导、集中开展培训见习等方式，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集中服务，确保有就业意愿的2021届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不断线。今天，中国政府向缅甸援助新冠疫苗及抗疫物资交付仪式在云南昆明举行。此次向缅甸援助的物资包括疫苗、呼吸机、制氧机、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等。仪式结束后，物资从云南多路口岸分批出境。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于9月26号到29号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本届博览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截至目前已有50个非洲国家驻华使馆、6个国际组织报名参会参展，已达成初步采购洽谈意向2亿美元。今天，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境外展品运抵南宁。首批境外展品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主要为白咖啡、奶茶、乳胶枕、化妆品等。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0号到13号在南宁举行。今天，新建中卫至兰州铁路甘肃段控制性工程尖山隧道贯通，标志着中兰铁路甘肃段最后一条隧道贯通。新建中卫至兰州铁路线路全长219.707公里。建成通车后，银川至兰州客车运行时间可由现在的8.5小时缩短为2.5小时以内。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走进乡村看小康》第17期《产业创新激活力》，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重庆、湖南、吉林、广东、江西、江苏、内蒙古等地的乡村，看各地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给农民带来更多增值效益。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致辞，